是一样的开，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。别的那呀哟那呀，别的那呀哟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，别的那呀哟那呀，别的那呀哟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。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，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开，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 用

季里到了，迎春花儿开，年轻的女儿采呀采起来，迎春花开放，千呀千里香，女儿家的心上起了波浪。 Yeah.

时候，妈妈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。

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，明天。